对于社区工作者们的辛苦付出，大家都看在眼里，感动在心里。21天的封闭管控，500多个小时的陪伴和守护，已经汇聚起战胜疫情困难的强大力量。解封后的乐活城北区千禧家园小区将继续进行7天健康监测，之后将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常态化措施，要求居民非必要不出京，非必要不出境。至此，受本轮疫情影响的房山全区封控隔离小区全部清零。 河南郑州发布消息，从昨天晚上6点开始，郑州市将管城回族区、金水区以及新郑市相关区域由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截至目前，全国共有高风险地区10个，中风险地区63个。 记者昨天从河南省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河南各地既要按照相关要求做好开学准备，更要坚守6个不得返校安全底线。河南省高校中高风险地区中小学暂定9月15号之前不返校，其他低风险地区中小学由当地研判确定。 河南省教育厅总督学李金川介绍，河南在总结去年疫情防控经验做法的基础上，提出了6个不得返校安全底线，即学校仍属中高风险区的不得返校，疫情防控条件达不到当地疫情防控要求的不得返校，不能满足防控技术方案要求，没有落实一院一校、一院多校协作体系的不得返校，没有完善应急预案且没有开展应急演练的不得返校，防疫物资储备不到位的不得返校，灾后校舍安全没有保证的不得返校。 据湖北省荆门市人民政府消息，荆门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决定调整中心城市疫情防控措施，自今天6时起实行分区分类有序解除封闭管理，做到解封不解防。 从足不出楼栋到足不出小区，扬州调整主城区封控管理小区管控措施。据扬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消息，今天起调整涵江区、广陵区、经济技术开发区、蜀岗、瘦西湖风景名胜区、生态科技新城封控管理小区管控措施，实行足不出小区的措施。居民可分楼栋错时出户，需戴好口罩，保持1米距离，不在小区内聚集。 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全面报道阶段性成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下面来扫描一组近期全国各地的天气情况。首先来关注京津冀地区。北京市气象局发布消息，预计北京今天白天阴转雷阵雨，局地有风雹，南转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本周北京以阵雨或多云天气为主，山区多阵雨或雷阵雨，预计最高气温为30摄氏度左右，出现在周三、周四，最低气温为19摄氏度，出现在周二，也就是明天。 再来关注天津方面，天津本周周初和周中期均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不算高。受高空槽影响，今天傍晚到夜间，天津全市将出现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局部有中到大雨，伴随雷雹天气和小冰雹。从24号到26号，受冷涡系统影响，还有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周后期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本周天津市区最高气温为31度左右，出现在23号，最低气温为21摄氏度，出现在周末。 再来看河北方面，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唐山、秦皇岛西部、沧州北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 今天夜间到明天，张家口北部和东部、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北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北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唐山、秦皇岛局地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 明天夜间到25号，北部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明天午后到25号，北部和西部地区有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交通安全。 中央气象台昨天18时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今天20时，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贵州北部、湖南西北部、云南东北部、陕西南部、河南中东部和南部、湖北中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及黑龙江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四川盆地东北部、湖北西南部和中部、河南东部和南部、苏皖北部、山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部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晚上6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晚上8点，湖北北部和西南部、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处于黄色预警。其中，湖北西南部、四川东部和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属橙色预警。 日前，水利部举行多次会商研判，以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为目标，重点部署落实多项措施应对本轮强降雨。来听央视新闻记者的报道。 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除了加强预报预警外，还要以流域为单元科学防御洪水。当前的强降雨主要影响黄河、淮河、海河等流域，重点是做好这些流域内相关河流的水工程调度、堤防巡查防守等工作。在确保水库安全方面，将严格落实强降雨区内水库、淤地坝防汛三个责任人责任，督促责任人提前上岗到位，并对其履职情况开展监督检查。 泄洪能力不足的中小水库提前要预泄腾库，并且水库一律空库运行，要开展水库溢洪道专项检查，畅通泄洪通道，保证泄洪能力。 此外，本轮强降雨区涉及南水北调工程等重要基础设施，需要加强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巡防和应急抢险准备，确保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确保工程安全、供水安全。 随着新一轮强降雨来袭，河南省气象台昨天下午1点20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此后晚上4点55分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由于本轮强降雨具有量级大、落区与前期河南洪涝灾害较重地区重叠度较高的特点，防汛形势严峻。 截至昨天下午4点，位于强降雨中心区域的郑州市中牟县平均降雨量45.7毫米，最大降水量64.8毫米。中牟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长任力介绍，为应对强降雨，8月20号开始，除青壮劳力、村组干部、党员等抢险人员外，当地将黄河滩区内居住及生产生活等各类人员2.4万多人全部转移避险。 与中牟县相邻的开封市尉氏县防汛形势同样严峻。尉氏县气象台昨天晚上4点13分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开封市消防救援支队抗洪抢险突击队调集指战员102名、橡皮艇、救生员等物资800余件前往尉氏县备勤。 据河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苏爱芳介绍，此次河南强降雨有范围广、雨量大、伴有强对流和大风等特点。此次强降雨落区与前期遭受洪涝地区有重叠，需高度警惕强降水叠加影响。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根据当前水旱灾害防御形势，淮河水利委员会决定自昨天11时启动水旱灾害防御4级应急响应。 据介绍，受低涡切变线东移影响，预计到明天，淮河流域自西向东有大到暴雨，其中淮北支流中上游、宜树四河水系中中南部局部有大暴雨，流域过程面雨量50毫米至70毫米，淮河干流、沙影河、涡河、洪泽河、南四河、落马湖等主要河湖将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暴雨区内贾卢河等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过程。淮委表示将密切监视天气变化，重点关注局部强降雨，加强预报预测，及时会商研判。 根据山东省青岛市气象台天气预报，由于受到地面气旋逐渐东移的影响，今天青岛全市范围都会出现明显的降水， 受第十二号台风奥麦斯的影响，台风通过东南气流逐渐向西北方向移动，中南部地区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北部地区有大雨，局部到暴雨，并伴有雷电。较强降雨主要集中在今天中午到夜间。受气旋和雷雨影响，今天沿海地区5到6级阵风8级，近海海域7到8级阵风10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9到11级。同时，山东省气象局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 记者从陕西安康市应急管理局了解到，8月19号夜间，安康出现分散型短时暴雨，21号下午到昨天凌晨，安康再次出现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出现暴雨，过程伴有雷电活动。据统计，昨天安康市共有181个监测站出现降水，最大累计降水量出现在宁陕狮子坝，达到了 100.6 毫米。 强降水导致安康9个县区87个镇办不同程度发生洪涝灾害，土豆、玉米、烤烟等农作物受损，河堤、桥梁、道路等基础设施损毁。截至昨天晚上8点，此次洪涝灾害造成当地68640人受灾，紧急避险转移4574人，紧急转移安置3705人，需紧急生活救助594人。安康市应急管理局发放卫星电话162部，并派出10个工作组赶赴各县区进行督导检查。目前各项救灾工作正有序进行，具体灾情仍在进一步统计核实中。 根据四川省地质环境条件，结合四川省气象台天气预报情况，四川省地质灾害指挥部办公室昨天下午5点发布了四川省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四川9个县为二级橙色预警，58个县市区为三级黄色预警。 昨天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普降大雨，部分地方大暴雨，最大降雨量达到 277.7 毫米。受强降雨影响，苍溪县19个乡镇受灾，当地紧急转移避险267人，紧急转移安置274人，暂无人员伤亡报告。目前当地各部门正全力组织党员干部进行抢险救援、疏散群众等工作。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三地热点，我们首先来关注。记者从中铁京雄高速公路北京段工程建设指挥部了解到，北京段工程总体形象进度已完成 35%， 全部工程正按施工计划稳步推进，将于2022年12月31号建成通车。目前京雄高速北京六环至市阶段已经进入决战决胜阶段。 京雄高速公路总长约97公里，其中北京段长约27公里，河北段长约70公里。北京段工程北起五环路，穿越丰台区、大兴区、房山区，向西跨越永定河、地铁房山线、京深路，设计行车时速120公里。北京段全线采用双向八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标准路基宽度42米，总投资122.12亿元。 据介绍，京雄高速是首都北京连接雄安新区最为便捷的快速交通走廊，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背景下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中四纵四横一环的主干线路，同时也是北京中心城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连接雄安新区最便捷的高速公路通道。 当前冬奥会筹办工作进入倒计时，河北张家口崇礼县争分夺秒抢抓进度，有序推进冬奥配套项目设施，以崭新城市形象迎接冬奥盛会。来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在崇礼北客运枢纽，施工单位正在对客运楼主体以及地下换乘区进行重点攻坚。北客运枢纽是冬奥交通项目泰西铁路的重点配套工程，建成后能够实现区域内客流的快速集散，进一步提升冬奥会张家口赛区的交通服务保障能力。中铁十六局崇礼北客运枢纽项目负责人张伟： 现在组织了两大突击队，重点对内外装修进行突击。我们项目呢，力争九月底完成所有施工，确保咱们十月份能通车验收。 不仅是交通项目，崇礼主城区内基础设施、环境整治、文化休闲等一批重点项目建设也按下了快进键，

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三地热点。近日家住北京朝阳区三间房通惠河附近的居民反映，通惠河南北岸的两条沿河路是京通辅路南侧重要的平行通行线，早晚高峰期十分拥堵。由于附近有多个大型社区，路侧乱停车现象屡禁不止，更是加重了道路的拥挤程度，居民期待加强治理。北京新闻广播记者任晨光进行实地探访，一起来听报道。 居民反映的问题路段位于朝阳区三间房京通快速路辅路南侧，南岸和北岸各 1.5 公里，每隔500米就有一座跨河桥来连通通惠河两岸。居民表示，由于附近有北花园、易水、珠江绿洲等六个大型社区，乱停车现象严重，导致早晚高峰期这一路段非常拥堵。 经过北花园小区周围的那个路，然后还有惠河南街和惠河北街，到处都是乱停车的，然后路上特别窄，还有在修的那个桥可能修了快两年了，一直都没有修好，路旁停了特别多的车。 记者在现场看到，沿河路北侧是地铁八通线，沿河路和三座跨河桥都只有上下两车道，在三座桥中，中间的传媒大学地铁站桥暂未开通，另外的北花园闸桥和珠江绿洲桥人车流量大。附近居民介绍，南岸路虽然在近期整修并实化了停车线，但是乱停车现象并没有得到遏制。对此，属地三间房地区办事处城建办的工作人员介绍，三座跨河桥中间的传媒大学地铁站桥在开通之后，会拓宽南岸道路的支线，之后会对北岸路进行整体的规划。 到这个桥修完，说的是可能是年底前能实现通车，我们也催催他们。 而对于北花园闸桥桥南与沿河路交叉口的乱停车问题，记者也咨询了属地高碑店乡城建办工作人员，介绍将参照市政路的管理方式， 得等着市交通委批，因为程序比较麻烦一点，我们是想着今年就开工，就按照那个正规的那个路来弄， 期待河南岸的路早日拓宽，完善停车管理，北岸的路加强疏通导流，并尽快开放传媒大学地铁站桥。 天津市民政局积极开展残疾人两项补贴资格认定申请跨省通办。截至目前，全市已成功为六名残疾人受理相关业务，其中受理非津籍在津申请四人，申请津籍在外地申请两人。 据介绍，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是缓解残疾人特殊生活困难和长期照护困难，保障残疾人基本生活的重要举措。两项补贴资格认定申请实现跨省通办，是确保有关制度精准实施、提升补贴申请发放效率、促进公平公正公开的重要手段。 按照相关要求，天津市第一时间明确了两项补贴跨省通办程序实现及管理要求，同时制定并下发了相关说明，强调了办理程序、时间节点及具体要求，在此基础上逐级推进，确保在基层得以全面落实。 近日，由天津医药集团进口的四批次135盒迪妥昔单抗在天津口岸顺利通关入境，这是该种药品在天津口岸的首次进口。据了解，迪妥昔单抗是欧洲药品管理局唯一批准的用于治疗高危神经母细胞瘤的靶向药物。目前，该药已获得国家药监局的快速通道批准资格。 为助力迪妥昔单抗顺利进口，天津海关快速搭建绿色通道，全流程助力药物通关。除了组建保障专家组，学习迪妥昔单抗国际研发背景、治疗目标方向，还创新检验检疫的审批监管模式，全面落实线上一次申报，依法依规简化上传材料，依据国家药监局临批件予以受理，药物申报当日即通过审批。此外，天津海关多部门联动审批、查验、监管等环节密切配合，无缝衔接，为药物入境持续提供海关一站式服务便利。 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中，河北省秦皇岛市开发区持续推进社区日常照料站建设，满足多层次养老需求，不断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来听河北秦皇岛台记者郝倩倩、王琳琳的报道。 在开发区华苑社区日间照料站，每到吃饭时间，会有多位老年人来到照料站里的小食堂就餐，食堂内菜品丰富，香气诱人。华苑社区居民郝阿姨： 我们是总在这吃饭，因为我们上年纪了，一日三餐买菜再做饭做菜，就觉着特别辛苦。自从上食堂吃一顿饭以后，觉着轻快了很多，并且食堂这个饭菜吧也比较卫生，价钱也比较合理，所以我们吃的也挺好。 除了为辖区内60岁以上特困人员、低保人员、失能半失能人员以及残疾老人提供免费早午餐服务，每个照料站还不定期为行动不方便的老年人提供清洁服务。同时，照料站提供活动场所，老人们可以在这里唱歌、跳舞、作画等，丰富晚年生活。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霍文涛： 截至目前呢，全区已经建成12所日间照料站。今年我们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和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工作要求，我们加快了日间照料站建设进度，力争年底前将实现所有社区日间照料服务站全覆盖，真正把民生实事办好，把好事办实，更好地为老人提供服务。 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开展以来，河北省邢台湘都区顺德北社区为解决老人吃饭难、做饭难的问题，专门开办了长者食堂，解决老年人舌尖上的养老问题。来听河北邢台台记者王迪的报道。 中午11:40左右，在顺德北社区4楼的长者食堂里，乔阿姨正拿着饭盒排队打饭，儿女不在身边，家里只有她和老伴两个人。长者食堂根据老年人的营养需求，每日提供两素一荤，低盐、低油、低脂，而且不重样，解决了老两口每天做饭不知道吃啥的苦恼。 我已经办了一张卡，已经都吃完了，又办了一张卡，而且对我们老年人来说，就说饭菜特别可口。自己在家，你看年龄大了，然后又血压高啊，身体不太好，坐着也费劲，现在就不用坐了，而且价格也便宜，然后油盐都比较适合老年人吃。 按照政府扶持一点，企业付出一点，社区补充一点，居民少付一点的原则，今年3月份，顺德北社区依托康宁养老服务站开办了长者食堂，每天为近60名老人提供配餐服务，以不同年龄段划分，给予不同补贴。年满60周岁的老人餐费10元，70岁老人餐费8元，80岁老人餐费7元，可以堂食，也可以把饭带回家。对腿脚不方便的老人，还可以提供免费送餐上门服务。顺德北社区党委书记李小倩： 聚焦养老服务，我们将持续完善服务中心和长者食堂，打造住餐、住医和住集的3公里生活服务圈。下一步呢，我们打算在辖区增设更多的养老服务中心，让更多的老人享受更便利的养老服务。 在落实双碳战略目标的大背景下，近日天津港保税区临港区域中港池北部岸线生态修复项目1期工程正式竣工验收。该工程位于海河入海口南侧高沙林港区北侧，修复项目实施前，建筑废物、生活垃圾等常在低潮时露出岸滩，影响美观的同时，更造成了近岸海洋生态环境逐渐恶化。此外，因岸线总体生态功能较差，鸟类、鱼类及底栖生物的繁殖场所遭到破坏，原有近岸水鸟类栖息场所几近消失。 为及时改善岸线的生态环境，天津港保税区于2020年8月正式开始了岸线生态修复1期工程。为实现海岸线生态改造、提升海水水质的目标，1期工程进行了集中堤岸整治、建设亲水平台和沿岸带状公园等设施，为民众提供亲近大海的场地。清理了沿海生产生活垃圾，拆除违建和养殖设施，在美化沿岸环境的同时，提升岸线防护与抵抗海洋灾害的能力，修复沿岸海域生态系统，改善水环境，实现海洋人工岸段的生态化可持续发展。 近期北京地区多降雨天气，雨后高温高湿的环境极易造成肠道传染病、食源性疾病的发生。专家表示，发生腹泻后宜进食清淡、易消化的流质或半流质食物。如果腹泻病情不重，一般通过调整饮食、休息、对症治疗，2到3天内症状即可改善。腹泻严重者，尤其出现脱水症状的，应及时到医院肠道门诊就医。 北京市疾控中心传染病地方病控制所主任医师刘白薇说，脱水是腹泻的常见并发症，表现为口渴、尿少、皮肤干燥起皱、双眼下陷。为防止脱水，应多饮一些糖盐水，最好到药店购买口服补液盐。 北京同仁医院儿科主治医师顾华丽表示，许多患者一有腹泻就使用抗生素，这种做法是不对的，因为大部分腹泻并不需要抗生素治疗，滥用抗生素可能导致肠道正常菌群失调，反而不利于腹泻的恢复。 需要注意的是，许多腹泻具有传染性，非专业人士无法判断某一例腹泻病例到底是否有传染性。因此，专家建议把生活中遇到的所有腹泻情况都当作传染性疾病来处理，尤其是有婴幼儿或者老人的家庭，更需做好日常清理、消毒等工作。 伴随着开幕大戏《活动变人形》的首演，2021第五届老舍戏剧节上周五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拉开帷幕。本届老舍戏剧节以打造大戏看北京的文化名片为己任，以与时代同频、与人民同心为主题，设剧目展演、主题论坛、戏剧茶馆三大板块，将带来20余部国内外戏剧佳作、30余场演出以及9场精彩的专业论坛及戏剧活动。本届戏剧节将贯穿整个秋季，持续到10月底。 为响应国家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扩大戏剧节的地域影响力，本届戏剧节还首次设立了天津分会场，将老舍戏剧节的品牌影响力辐射到天津地区。届时，北京、天津双城联动将呈现多部优质作品，并在戏剧节中首次引入沉浸式戏剧的新形式，为北京、天津两地的市民带来丰富多彩的戏剧文化体验。 专注首都经济圈，了解发展新动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22号，中国残奥赛艇皮划艇队在东京海之森水上竞技场开展抵达日本后的首次水上训练，全力备战即将开幕的东京残奥会。中国残奥赛艇皮划艇队领队杨健22号表示，当天开展的水上训练主要是为了尽快适应船只设备、场地和当地天气。 中国残奥赛艇皮划艇队本次共有2男3女共5名运动员参加东京残奥会，其中赛艇2人、皮划艇3人。赛艇队将在27号迎来 PR2级混合双人双桨项目的首场比赛。第16届残奥会将于2021年8月24号到9月5号在日本举行。 国际军事比赛2021中国库尔勒赛区比赛昨天在新疆库尔勒开幕。此次比赛计划于8月23号到9月3号分别组织苏沃洛夫突击、晴空、安全环境3个项目，共10场比赛，来自中国、俄罗斯、白俄罗斯、埃及、乌兹别克斯坦、委内瑞拉、越南等7国参赛代表队将展开激烈角逐。 开幕式上，除了举行入场式和升旗仪式外，中国陆军办赛领导小组还安排了军事科目演示，围绕实战背景下合成营进攻战斗火力打击课题，演示分队在联合作战体系支撑下，采取无人机引导远程火箭炮精确打击、坦克和步战车集火打击、旅属炮兵压制射击、便携式防空导弹尾追射击等方式，歼灭目标区域之敌，展现了合成营作为陆军机作战基本单元的作战效能。 昨晚14运会男排成年组决赛在陕西省榆林市打响，经过激烈角逐，上海队3-0击败山东队，继2009年11运会后时隔12年再摘该项目金牌。赛后，上海队队员在场内热烈欢呼。在此前的小组赛中，上海队曾经2-3不敌山东队。 当天下午，浙江队与江苏队的铜牌赛同样打得非常激烈，最终浙江队凭借更有力的进攻和出色的防守，以3-2战胜了江苏队，摘得铜牌。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国际方面的消息，来关注，首先来关注阿富汗局势。美国五角大楼22号宣布，将动用民用航空预备队协助军方从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撤出美国公民和阿富汗人。五角大楼发言人约翰·科比在记者会上说，初期将投入18架民航飞机，分属6家航空运营商，包括美国航空公司、达美航空公司、联合航空公司。这些飞机不会前往喀布尔国际机场，而将在阿富汗以外地区运送撤出的人员。 美国政府说，多至1.5万美国人和5万到6万曾为美方服务的阿富汗人及其亲属需要撤离。从本月15号塔利班进入喀布尔至21号，美军从喀布尔撤离大约1.7万人，其中2500人是美国公民。 喀布尔机场连日来人满为患，数万人来到机场附近，希望搭上飞机撤离。大约5800名美军士兵把守机场。一名不愿公开透露姓名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官员22号告诉路透社，过去7天至少20人试图撤离时在喀布尔机场内外死亡。英国国防部22号说，7名阿富汗平民在混乱中死亡。 阿富汗局势骤变，大批阿富汗人试图逃离，欧洲国家慌了。媒体报道，为避免大量难民再次蜂拥而至，欧洲国家打算向阿富汗民众释放信号，去邻国不要来欧洲。 美联社21号依据获取的一份保密文件报道，欧洲联盟官员上周在一次内政部长级会议上表示，按照从2015年难民潮吸取的最主要教训，应当在阿富汗民众可能动身前往欧洲前采取措施，把他们留在阿富汗的邻国。奥地利提议在阿富汗周边国家设立遣返中心，用于接收欧盟国家拒绝发放避难许可但又不能遣返回阿富汗的人。 法国总统马克龙16号强调，欧洲无法独自承担阿富汗局势变化后果，必须预见和保护自身免于大量非法移民涌入。欧盟委员会负责内部事务的委员约克松发表了类似看法，说欧洲不应该等阿富汗人到了我们外部边界再采取行动。报道说，迄今几乎没有欧盟国家做出有关接收阿富汗难民的承诺。 奥地利媒体22号报道，奥总理库尔茨明确表示，他任内不会同意奥地利接收更多阿富汗难民。2015年到2016年欧洲难民危机期间，奥地利在欧洲联盟框架内接收的难民人数超过其人口的1%。联合国难民署发布的2020年数据显示，奥地利境内现有4万多名阿富汗难民，在欧洲仅次于德国的14.8万名。 库尔兹因此说，在接受阿富汗难民问题上，奥地利已经做出了大的超出比例的贡献。阿富汗塔利班占领喀布尔后，美国及其北约盟友忙于从阿富汗撤出军队、本国公民和部分曾为本国服务、担心报复的阿富汗人。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先前说，已有13个国家同意至少暂时收容撤出的阿富汗人，另外12国同意充当中转站，奥地利不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之中。 来关注海地赈灾的最新情况。海地民防部门22号说，截至当天上午，海地14号发生的7.2级地震已造成2207人死亡，12268人受伤，另外有344人失踪。海地民防部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由于该国南部又发现遇难者遗体，死亡人数已经升至2207人。此外，地震还导致超过5.2万栋房屋被毁，约7.7万栋房屋受损。 目前，国际援助物资陆续抵达海地。由于道路、桥梁受损以及安全等原因，一些地区食品、水和医疗物资等的供应面临困难。海地总理亨利20号表示，该国约70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在震后重建的挑战巨大。 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消息，当地时间14号7:29，海地西部尼普斯省发生7.2级地震，震中距海地首都太子港约150公里，震源深度约10公里。 接下来，请听大型系列报道《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今天，请听《堡垒》第6集《商务楼宇中的白领驿站》，打造党群联系纽带。